呼吸，从这一刻就深得被我的心意泛着泪的气息。 心。 踏碎，速度将我推上一杯。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。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。远离地面，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。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快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，被一直冲破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回忆像一直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，仿佛过瘾。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 心里跳